第二十集。 几分钟之后，三个人站到了402门口，前台敲了敲门。 谁啊？ 物业。 门开了一条缝，女人探身出来。 有什么事吗？ 林女士，这两位是警察，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。 眼前的女人的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慌乱。孟昭观察着她，这细微的表情让孟昭可以确定，这个女人应该知道些什么。 我们可以进去坐坐吗？ 进来吧。 进了屋，孟昭注意到玄关处摆着一双男士拖鞋，她抬头打量着屋内，虽然装修简单，但是从房间内的摆设来看，这个女人的生活条件应该还挺宽裕的。女人把他们带到客厅，明明是在自己家里，她却看起来有些拘束。 你们坐吧。 孟昭坐下来，没打算兜圈子，开门见山道： 林女士，我想你应该能猜到我们这趟过来的目的，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。你与张林青之间是什么关系？ 女人脸上的慌乱顿时更加的明显了，她的两只手紧紧地攥到了一起。 我不认识这个人。 你不认识张林青，那为什么会定期去照顾她的母亲？ 我就是看着她有点可怜。 看着可怜？全中国可怜的老人那么多，你怎么单单照顾她？而且这么大老远的，定期从城里往乡下跑，如果没有关系，那还真是让人想不通啊。 女人沉默了几秒，低声重复道： 真的没有关系。 就在这时，客厅外头响起了开门的声音，有人走了进来。孟昭和陆时琛同时看过去。 妈，我回来了。 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走了进来，见屋内坐着两个男人，愣了一下。 有客人吗？ 女人皱眉看向青年，低声呵斥道： 没你的事，回屋去。 孟昭和陆时琛对视了一眼，同时想起了那个小花鼓。 从年龄推算，20年前这个孩子应该才出生不久，或者还没有出生，而那个小花鼓很有可能就是张林青给这个孩子准备的。 青年撇了撇嘴，没多说什么，转身进了隔壁的屋子。陆时琛这时淡淡地开了口： 这长相倒是随了张林青啊。 女人不作声，陆时琛神情冷淡，无端的给人一种压迫感。 一次性购置4套房子，这些钱是哪来的？ 我自己赚的。 就算十几年前房价不高，4套房子也至少需要几十万，这几十万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。林女士，请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见女人被陆时琛几句话问得直冒冷汗，孟昭这才开口唱红脸，语气尽量放得温和。 我们这趟过来呢，只是想调查一些事情，并不想给你们母子的生活带来任何麻烦。如果你实话实说，可能有很多事情我们就不追究了。但如果你想刻意隐瞒，那后果就比较严重了，甚至可能会追究你当年的包庇责任。林女士，我再问你一遍，你与张林青到底是什么关系？ 两个人的轮番提问让女人几近崩溃，她的手指不停地揉搓着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 我确实和张林青在一起过。 见女人松了口，孟昭继续问： 那刚刚的青年就是你和张林青的儿子？ 女人点了点头，又说道： 孟警官，张林青到底犯了什么罪？ 你不知道？ 女人立刻摇头。孟昭观察着他的神色说： 张林青涉嫌人口贩卖和故意杀人两个罪名。 张林青涉嫌人口贩卖？他不会的呀，他明明喜欢小孩子呀。 现在据我们推测，张林青很有可能是受人指使，我们这次过来也是想问问你这里有没有保留当年的证据，能够帮我们找到幕后主使。林女士，请你把当年的实情详细地跟我说一遍。 女人平复了一会儿情绪，才把当年的事情讲了出来。 我这个人从小就是个没爹没娘的孤儿。20多年前我从福利院出来， 在一家饭店做服务生养活自己。当时有个客人喝醉以后对我动手动脚，张林青就坐在隔壁桌，站起来帮我揍了那个醉鬼。后来他就总来饭店吃饭，一来二去的我们就熟了起来，处着投缘，慢慢就在一起了。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我不知道，我问过，但他让我别管那么多，我就没再多问。不过我能感觉到他那份工作应该很危险，隔三差五才能回来一趟，身上还经常有伤。我们住在一起一年后我怀孕了，他看上去很高兴，还提前给孩子买了很多衣服和玩具。突然有一天他回来塞给我一个包，说包里的东西很重要，让我一定保存好，不要给任何人看。他还说他已经找好了地方，让我先过去躲一躲，等他的消息，等他下次再回来，我们就能带着我们的孩子过上好日子了。我就听他的话，大着肚子去了那个镇上，把孩子生了下来。但这一躲就躲了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期间张林青一直没有消息，我忍不住去他老家打听了一下，这才知道他已经死了。我想起来他临走前给我的那个包，打开一看里面有张银行卡，我拿去银行查了一下余额，里面居然有100万。我当时要照顾孩子，也不方便找工作，就在城里买了几套房，带着儿子住了下来，这些年一直靠收租为生。唉，我也知道我能过上现在这样的生活是张林青拿命换来的。当年我跟他虽然没有来得及登记，但也算夫妻一场，他死后我总得为他做点什么。听说他在乡下有个智障的母亲，这些年我就隔三差五的去看看他。 这番话说完，屋里三个人都沉默下来。见没人说话，女人有些怯懦的看着他们说， 警官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一点儿都没有隐瞒。 孟昭仍旧没有说话，他不知道此时此刻自己应该说些什么。原本以为20年前发生的事儿，经由眼前的女人叙述出来，不会让自己产生太大的情绪波动，但是事实证明，他还是高估了自己。他无法克制地在大脑中还原当时的情景。男人兴高采烈地拿着那100万跟眼前的这个女人说， 等我干完这件事儿，我们从此就能带着孩子过上好日子了。 那个时候10岁的自己应该还在无忧无虑地上着学，根本无法预知到自己的母亲孟静即将遭遇一场精心策划的谋杀，有一桩既定的厄运正在等着他们。银行卡里那100万，便是当年买下孟静一条命的价钱。20年前，自己的母亲孟静因为这100万丧命，而眼前的这对母子也正是靠着这100万，在这20年间，活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孟昭捏紧了拳头，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绪。 你知不知道当年张林青为什么能拿到这100万吗？ 良久他再次开了口，他的嗓音沉得发哑。 因为有人用这100万指使他去杀了一个警察，被杀的那个警察就是我妈妈。 女人顿时睁大了眼睛，抬头看向了孟昭，惊讶过后他垂下头来，屋里一阵沉默。